目前兰西阁和霸气雄图的人还会找他，全是因为这两家都和他有过合作，亲眼见识过他的水平，所以对他还抱有信心。但冰霜森林的记录恐怕也已经让这两位心里有一些阴影。接下来埋骨之地的竞争又成了一次试金石，如果这次他依然是破了记录却不能占据最高记录的话，虽然一样可以拿到报酬，但是下一趟副本恐怕连这两家也不会再来找他了。如果现在能把冰霜森林的副本再提高一下，倒是一次有力的还击。只不过目前的记录让叶修也有点有心无力。正如他曾经举例所说，这不过就是个低级副本，无论是他还是刘浩的队伍级别都远在这副本之上，所以在这副本面前没有哪边存在什么技战术上的优势。于是当刘浩也全力发挥以后，他那个更加合适的职业组合刷出的记录却是让叶修也有些无奈了。而他手中没有太多的人选和账号来组成最佳队伍，家王朝那边却时时可以提供出需要的组合。作为职业选手来说，除了最擅长的职业，其他所有职业肯定也都有所了解。换个职业，虽然发挥不出本职那么强大的威力，但还是那话，只是低端副本而已，职业选手根本就不需要实诚的实力。叶修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和其他四个开始了冰霜森林副本之旅。过程中不止在打怪，还在细细观察这个副本，想看看是不是能有什么突破方案。结果四次刷完也没有什么思路。苏沐橙副本后就先下线了，唐柔等人都准备去继续冲击，叶修却是没有跟着一起，倒是先离开了游戏。 怎么不玩了？ 唐柔起身活动，溜达到前台这边和叶修打招呼。 哦，我研究一下下一个副本。 下一个副本？ 埋骨之地啊。 叶修正在网上搜集着这副本的大量资料。 嗯，冰霜森林呢？ 唐柔其实是相当介意冰霜森林的记录又被别人给刷下去的。 那个，除非我们有装备上的提升，不然可能很难有突破了。 叶修说，方才四趟副本全无头绪，倒是埋骨之地那边叶修还抱有希望。唐柔沉默不语，虽然很不服气，但他知道他真的不太有发言权，这方面的判断他差着叶修好几条街呢。 埋骨之地现在这样打有什么问题吗？ 唐柔努力学习。 问题是没有，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刷出一个别人没办法突破的记录吗？ 叶修说。 这个好。 唐柔喜欢这样的目标。唐柔回去接着游戏了，叶修继续翻找资料。 肯定会有新的打法吧。 叶修心下看多了资料，心下一震，不是从资料中发现了什么，而是发现这些资料都相当陈旧。很显然，正是因为这是一个极低端的副本，所以除了最初期开荒的玩家有过研究之外，后来的玩家就都是沿袭最开始的攻略思路，偶尔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却是大方针不变。毕竟这样一个低端副本在一个一晃而过的等级阶段根本没有太大的研究价值。看资料查数据，结合脑中这几天下本时的记忆，渐渐的一个方案浮现在了叶修的脑海之中。 很好，明天就可以试试了。 叶修在脑海中重新整理了一下思路，甚至在手头记下了几个重点要点后，最终点了点头，随后重新进了游戏。唐柔立刻有消息过来。 怎么样？ 有点眉目，明天下午试试。 好。 两人各自任务，练级，一夜无话。次日，家事俱乐部，刘浩一大早就接到了陈叶辉的电话。 刘队，叶秋把埋骨之地的记录刷掉了。 陈叶辉说道。 我知道，我昨晚在呢。 哦，昨晚我有事没在，我是刚知道的。不过我看成绩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啊。 嗯，他的实力肯定不止于此，所以我们也不用急着出手。 对了，从霸气雄图还有兰西哥那边打听到消息，叶秋帮他们刷副本记录是要收报酬的。 收报酬？原来是在卖艺啊。叶大神现在生活很拮据啊。一趟副本多少钱啊？不行，我买他来当苦力啊。 他不是收钱，是点名要一些稀有材料。 要稀有材料？ 刘浩猛然想到了什么。稀有材料，自制武器。这两样东西飞快的就被刘浩联想到了一起去了，跟着马上就已经明白了叶修的意图，突然的狂笑起来。 这家伙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电话那端的陈叶辉一惊，差点没把电话给扔出去，定了定神后这才小心问道。 怎么？ 哼，真可惜，现在已经完全被我看穿了，凭现在的他又怎么和我斗？想从头再来，做梦吧你。 刘浩这边已经完全是自说自话了。陈叶辉那边听着无奈的道， 刘队啊，没事，我先挂了啊。 嗯，回去准备好账号，埋骨之地用的要魔剑士、神枪手、拳法家、剑客、魔道学者。 刘浩吩咐道。 好的。 陈叶辉答应着，心下听到这五个职业却是暗暗心惊。之前的记录刘浩只是点了三个职业而已，这一次却是把五个职业全给点了。难不成这次要出动五个职业选手去刷着埋骨之地吗？这家伙到底发现了什么，在副本上竟是越发的开始卖力了。星星网吧这边，叶修、唐柔继续练级，和平时也没什么区别。对此连陈果都已经麻木，结果早上起来后，叶修竟然主动过来找他。 老板娘，你的账号借我玩一下吧。 叶修是过来借账号卡的。 你要干嘛？ 刷个小本儿。 刷小本儿？ 陈果茫然，一边把他的竹烟匣给了叶修，一边跟过来准备看看。竹烟匣已是踏入神之领域的角色，但神之领域也不是进的出不得。叶修用竹烟匣从神之领域翻转后，直奔了低级区的埋骨之地。这老区的埋骨之地自然没有第十区那般热闹，但玩家多少也是有点。看到一个七十级大号出现，立刻满屏都是姐姐求带的文字炮。不久，队伍邀请都已经递过来了，这就是老区的风采。要论升级速度，老区绝对比新区快。就算没有认识的朋友，这专门来卖身带小号的大号也是不少的。叶修当然没去理会这些人，直接操纵竹烟匣冲进了副本。七十级大号刷着小本当然毫无压力，更何况操作的人是叶修。 但是进了副本后，叶修却没急着打，操纵着竹烟侠东奔西跑，弄得屁股后面跟着小怪一大堆，看起来倒像是在调戏小怪们一般。 哎，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一旁的陈果看不懂了。 哦，我就是看看这副本，我的号没次数了。 叶修一边解释一边操作，竹烟侠几个大招放出去，众小怪被轰了个干净。叶修跟着从口袋里掏了个笔记本出来。这本儿陈果眼熟，出网吧左转30米的文具店就有的卖，3块钱一本。本子翻开，陈果在一边看去，头几页已经杂乱无章地写着一些东西，其间乱七八糟还有些不知是画不是画的玩意儿。这叶修翻到后页，立刻在上面写着什么。 哼，刷副本还做笔记？ 陈果觉得新鲜。 研究一下，准备挑战这个副本记录了， 叶修说。陈果怔怔的，有些不知说什么好了。叶修的专注和认真让他动容。他也喜欢荣耀，而且是个相当忠实的粉丝，但是在叶修身上，他看到的却是与他对待游戏完全不同的一种态度。他是在玩游戏，但是对于叶修，陈果忽然觉得根本无法把玩这个字眼加诸其上。陈果不由想到9年前自己接手这个网吧时，周围全是怀疑的目光，他也的确什么都不懂。那时开始，他每天泡在网吧，一点一点留意着客人的需求，不断改善网吧的环境，尝试各种手段吸取更多的回头客，每晚计算着当天的客流，寻找各种规律。那时候的他就像现在的叶修一样，认真专注，不遗余力，很忙很累，但是看到网吧的生意一天好过一天时，又是那么的充实。现如今网吧客流稳定，收入远远超过那个时候，但是那时候的那种满足感自己已经多久没有了。陈国有些羡慕叶修，可是羡慕之余又有些同情，对游戏如此专注的付出，但却被职业圈所遗弃，这个家伙其实很可怜呢。陈国忽地一阵心酸，不由又想起了之前刚刚退役的叶秋。原来退役这件事，最伤心最痛苦的其实都是本人吧，这真是很残酷的一个词。笔端在笔记本上沙沙地写着，叶修全然没有注意身后陈果的异样，陈果也没有再去打搅他，揪心地默默走开了。叶修这边继续用竹烟侠在埋骨之地副本里进行着尝试，大号倒是带给了他许多小号不可能有的便利。笔记本上记下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多，不知不觉间，这一趟副本已经被打穿。叶修没有停，用竹烟侠再度进了副本，只是这一次却是游戏里操作的多了，停下来动手写的地方少了。接连三次，竹烟侠的副本次数都已经全部用光后，叶修收获不小，满意的退出了游戏，把账号卡交还给了陈果。 怎么样？ 挺好。 嗯，加油。 什么？ 加油。 我没听错吧？ 叶修瞪大了眼，自己在小副本上这么刻苦努力，老板不应该鄙视才对的吗？现在居然让自己加油，而且口气好像还有点温柔。想到这个词时，叶修都不由哆嗦了一下， 这词儿用在陈果身上好像有点寒。 滚滚滚，睡觉去。 陈果气呀，这家伙真是不知好歹。叶修顿时放下心，这才是他习惯了的那个陈果，他没认错人。白天无事，到了晚间，陈果快准备睡觉的时候，叶修和唐柔两个神采奕奕，摩拳擦掌地开始他们新的一天。游戏里，叶修上线后先密包子入侵，告诉他凌晨来副本。结果包子入侵向他推荐那个叫离恨剑的家伙，声称和自己竞技两天后，这个离恨剑的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是吗？那到时你和他一起过来好了。 叶修笑笑，也没理会包子入侵的胡吹，就应了。反正他们的队伍除了四人还有个空位，谁来都无所谓。 行了，今晚啊跟我们一起去副本。 包子入侵这边告诉又在和他竞技的离恨剑。 是吗？那太好了。 刘浩高兴是真的，只不过表面是阳光，内心却是阴暗。 哎，我跟你说啊，见了大神要有礼貌，如果他能指点你几句，你终生受用不尽。 包子入侵语重心长地说。 指点你个头啊！ 刘浩心里暗骂。不过和包子入侵混了两天，对这小白的胡言乱语明显抵抗力上升，到底还是体现了他职业级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心中狂骂，嘴上却是笑道：“ 那是当然的。” 凌晨零点，队伍集合，包子入侵和离恨剑一同从竞技场赶到。叶修和唐柔都已经和这人碰过，随便打了声招呼。苏沐橙的风书烟幕却是最后一个到的，和新加入的人也是问了声好。 是苏沐橙吗？ 刘浩心下猜测着，刚才只是互道了一声你好，他听不出什么。不过是不是苏沐橙并不是刘浩关心的重点，他保持低调谨慎，跟着队伍一同进了副本。 这次是练习刷新埋骨之地副本记录的打法，目前还是尝试阶段，可能会有一些疏漏的地方，大家多多小心啊。 叶修进了本后说着。 听到没有？说你呢。 包子入侵说。 谁？ 刘浩随口应了下。游戏里都是角色，又没有眼神，包子入侵这样的话根本听不出是在说谁。小白就是小白。 你呀，除了你我们都是老队员了。 包子入侵说。 这刘浩给了自己一个嘴巴，贱呐，干嘛要搭这个烂包子的枪啊。 哎，什么声音？我好像听到了啪的一声，你们听到没有？ 包子入侵叫道。刘浩汗，真是不能大意啊，这都被听到了。 听到了，下面我们开始。 叶修丝毫不用技巧地转移话题。那边包子入侵不动声色，谁也不知道这家伙是不是还在努力地想听到第二声啪。